声的唱。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 虎 猴酉鸡戌狗亥猪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是地球的，是世界的，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，都握不住。放眼这个目标呀，无论什么生肖呀，关心一天在乎一天，铁定能办得到呀。如果说人有十二只不我懂了，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了。鼠牛虎兔龙什么羊，公鸡狗猪大声的唱。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虚构爱猪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生肖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虎 牛 鸡虚构爱猪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生肖 之间的和，十二个生肖 有什么生肖你我和他需要约定， 十二个生肖。 世界的阳光，世界世界的大家一起闹，以前我不会背， 他现在就会了， 会呀，原来这么容易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 然 后又继续狗爱猪，这就是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 十二个生肖。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十二个生肖。 九九乘法真够复杂，恋爱的公式有够傻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幸福要欧趴，暑假不想自嗨收场，陪你到海边光脚丫，我能想象我家你呀，画面就像天堂。你为我朗诵诗句，我为你弹奏钢琴，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，在太原你当北极，在一起没有难题，你教我家你所向无敌。你爱我学长美女，我爱你学长星星，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。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造型， Oh my god， 简直是金童玉女。爱情已无限大，大大恋爱谁都皮皮擦，手牵着手拉，小心求证，幸福要欧趴，暑假不想自嗨收场，陪你到海边光脚丫，我能想象我家你呀，画面就像天堂。你为我朗诵诗句，我为你弹奏钢琴，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，自太原你当北京，在一起没有难题，你教我和家你所向无敌。你爱我学长美女，我爱你学长星星，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。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造型， Oh my god， 简直是金童玉女。爱诚意无限大，大到连爱神都皮皮擦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诚意无限大，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。

FM 986再。